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 Joey 特别喜欢呢首歌入面所讲对于爱情以至成长嘅断舍离，而呢种智慧累积亦系佢所追求嘅。 明白，我最留恋也是终不配。 作曲编曲黄少铭，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五个星期会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容祖儿《不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播一部，播一部自己心情咯。 今日心情。小罗今天很轻松啊， 系啦，啊，自己揣摩一下 ，OK。 意会啊， 好啦，今日话说我哋今日有两个题目嘅，你想用第一个啊，定系第二个咧？ 第二个系咩啊？ 第二个就系你如何测试你嘅朋友啊、 哦， 是否你的好友嘅一个题目。 我试下呢个啦， 试下呢个，讲、下发生咩事。 事源系咁嘅，总之早几日咁喺公司我哋度紧嘢啦，夜晚。咁啊，我 夜阑人静， 夜阑人静嘅时候， 啊、即系当大家休息嘅时候，啊、我哋都仲系好勤力做紧嘢嘅时候。 系啦、啊，咁啊，朋友以为我都休息紧啦，咁啊，打电话佢、 啊。有冇听过一句好经典嘅嗰啲说话？ 系咩咧？ 话当你喺度休息嘅时候啊，人哋美国嗰边嘅人好勤力做紧嘢噶。有冇谂过？你有咩资格休息啊？ 呢个系呢个世界好多人都努力工作紧。 系啊。所以就好似啊，当啲监制喺度休息嘅时候， 其实好多主持有工作紧。 其实好多主持工作紧。不过调翻转，佢哋工作紧嘅时候，我哋休息 休息紧。时区唔同我哋同佢。咁所以当个朋友打俾我嘅时候，佢应该以为我休息紧。殊不知我仲喺公司嗰度工作紧，喺寂寞同埋纠结当中。 系。 咁啊接佢电话啦，咁啊讲咗几句。咁呢个时候喺我身边咧，我已经感觉到有一股邪气渗紧过嚟啦。因为我隔篱有一个人咧， 有个贱人。 叫张俊豪 ，A.K.A 阿一，因为每次我讲电话咧，佢一定系笑吟吟望住我嘅，因为我见到个样就知啦。佢个表情写住系，喂，攞俾我听， 真系好八卦呢、這个肥仔。 而因为打俾我嘅呢一个系我中学同学， 而打俾佢嘅呢个同学系佢嘅中学同学，亦都系我嘅大学同学，系好似隔篱宿舍啊嘛。 系啊系啊，有隔篱宿舍啦， 陈叔。 有一齐踢过波 哦，耶耶耶耶，院队系嘛？ 我唔知院队咩，我踢我自己嗰队波嘅时候，你有嚟过噶嘛？ 哦，系 啦，总之佢哋又识你，你又识佢啦，因为佢个名易记啊嘛。 系我嘅名仲 易记啊！佢哋啲朋友点样记得你啊？成日同啲女嘉宾影相，我知我隔篱个男仔系边个。佢成日谂点解隔篱嗰个唔系佢哋，而系一咧咁，点解会记得呢个人啊？咁所以当我见到呢个人露出奸狡嘅笑容嘅时候咧， 我已经防备紧啦。 唔系我冇防备啊。因为我知道你识啊嘛，我哋两个喺冇任何口述上嘅交流之后，我就静鸡鸡将个电话递咗俾你。 系啦，咁嗱，我哋假设咧就系、是、我本身波盛嘅对话，哦系啊，今晚嗰、那 个睇 show 点啊，好睇啊， 个 show 好唔好睇啊，成啊成啊咁样，跟住我接咗电话嘅时候咧，阿金毛我开名啦，金毛就哦系啊，不过听日要开工啊，咁我就接啦，哦听日开咩工啊？听日哦，诶冇咩所谓啦，唔使咁早起身啦。咁但係做咩㗎？聽日嗰個哦，咁唔啦，我而家仲喺公司啊嘛，係啊，幾時飲嘢啊？唔係啦，我哋好耐冇食飯，係啊， 幾得人食飯啊？ 幾得人食飯啊？係啊， 聽日一聽唔啦，聽日嚇你聽日唔係睇，跟住之後金毛話你聽日唔係睇 show 咩？佢話唔係啊，我聽日唔係睇 show 啊。咁我就知道呢句咧，佢都仲係以為係同波盛講緊嘢嘅。 係啦， 因為應該波盛你 suppose 係要睇噶嘛。 係啊，本身我聽日睇 show， 所以佢先問你聽日咪睇啊咁。 係啦， 咁一無端端咁樣。 咁样我就知道啊，金毛原来唔系同我玩紧，而系佢真系以为我系波胜啦。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咪继续玩多两句。哦，系啊，冇啊，咁啊，食饭咯，约啊约啊，即系呢啲咧，其实究竟约边个食饭，几时约食饭，一定唔会错噶嘛，系啦。咁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咧，阿金嫂咧就抢咗个电话啊 ，I love you 啊，多谢你啊，因为可能中间有啲即系 你帮助啦， 有啲帮助啦，咁样啦。即係波盛嘅幫助啊，唔係我啊。咁跟住之後話：，你錫錯人啦，唔使甩火嘅。咁呢句都好似係唔使甩火，你甩翻阿金毛就 O K 啦。係 啦 係啦。跟住之後金毛就喺度嘻嘻嘻嘻咁樣，佢話：因為我唔係波盛啊。跟住金毛嘻嘻嘻嘅聲音，我而家嘗試扮演一次金毛嘅聲音，嘻嘻嘻嚇，你邊個啊？ 係啊，佢把聲就係咁樣。跟住我就接翻個電話，然後我就開住 speaker 繼續講啦。啱啱嗰个系阿一嚟嘅，然后佢我唔知佢系兜定咩啦，佢话我唔怪之头先把声突然间低沉咗，唔系佢用低沉 磁性 系赞嘅，佢无端端赞你。 其实我把声系几磁性嘅， 系啊， 我叫音乐贱人。 我知下次子成如果 佢放假 揾边个 揾我，我叫音乐贱人。 哎呀，好想听你读嗰啲金句，所以就系呢一个咁样嘅 日头。太多賤人了，夜晚就等我這個賤人繼續陪你聽一些好聽的歌 了。穿越重重的人海都還有見到賤人 賤格。那跟住之後就我們真的搞了一輪，那我們收線的時候就說啊，其實金毛是不是真的分不到呢？即是作為一個好兄弟，你分不分到你的朋友的那把聲音？即其實我們有想過，即現在職場打電話給你的朋友，即給波盛的朋友，或者打俾我嘅 friend 咧，就去嘗試試下，究竟如果我哋角色互換，或者唔係角色互換，即係特登去試探， 友情大考驗啦。 究竟試下個 friend 係即係會唔會真認唔認到你把聲或者成啦？因為其實我同波盛把聲咧，其實好易分啊嘛， 好唔同嘅我哋兩個把聲。 係啊，嗱，你試下錯一把你覺得最好聽嘅聲。 我平時講電話啲，喂，我揾人食飯啦，即係都係呢啲咯，即係冇乜用力嘅聲。 喂，點啊？做紧咩 啊？一把声系沙啲嘅， 哦系啊， 即系就系根本讲嘅磁性啲。 哦系，我你沙啲。嗱，如果我特登压落去都可以嘅， 你试下。 喂，做紧咩啊？似唔似九十年代嘅电话广告？ 似啊，我都谂起。 你而家喺边度啊？ 阿 May， 阿 May， call 我。其实可以揾我录 VO 啊，唔系得斯芬把声好听啫，唔系得子成把声好听啦。 你试录啲本周四嗰啲啦， 本周四隆重献影。 但你有冇试过？ 我试过喺电话入边都系咁样整蛊人嘅，但就唔系，其实应该有嘅。但我最经典有一次咧，就唔系换咗角色嘅。话说有一次咧，嗰时仲系中学嘅年代啦。咁跟住之后咧，有个中学同学，咁啊唔开咩名，因为呢排同佢嗌交啦。 哦， 咁跟住同佢嗌交啦，去翻中学先。咁跟住之后咧就咁啊！嗰阵时仲系打屋企嘅，即系仲会打屋企嘅年代，你要幻想翻几耐年前啦。好啦，中学嘅时候打嚟，应该系问咩咧？后屘好似后屘佢连问咩都唔记得咗啦，因为俾我整蛊完。但其实我系冇心整蛊佢嘅。咩叫冇心整蛊咧？咁啊打电话入嚟啦，即系你假设你打去我屋企， 系跟住话喂，唔该阿一啦， 系啦系啊，喂，唔该，我想揾阿一啦，咁样。咁我拎起电话第一句。Hello speaking. Hello speaking. 唔该，我想揾阿一。 系啦，咁佢即即呢下，你都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得系我把声讲英文，定系或者我啲英文真系好听到佢觉得系外国人啦。佢嗰下系，Oh sorry, I pressed the wrong number 咁样。跟住我大概嗱，因为有几款噶嘛，喺嗰下其实我系。我唔系特登去玩嘅，我纯粹嗰下想 hello speaking 咁样，即系可能嗰排睇得太多外国节目啦， 想试下讲英文。 hello speaking 系啦，即系下次你接电话咁样 ，hello 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系啦 ，this is radio Hong Kong 2咁样。 即系你冇刻意要 我冇嘅， 压低把声嘅。 我 我應該話，我覺得 Hello Speaking 應該係咁嘅咁嘅聲調咯。 但冇諗過扮第二個人嘅， 係啦，冇諗過扮第二個人，亦都冇諗過整蠱人嘅。 你只係想講英文啫。 咁所以嗰下以為佢係玩嘢，佢咪配合我，即係好似金毛咁樣配合我，咪收線咯。所以佢話：sorry，I pressed the wrong number， 跟住就收線咁樣啦。咁我隔咗四五分鐘。佢冇打過嚟喎，咁我咪打過去搞翻清楚件事。喂，你啱啱係咪打嚟我屋企係咩事咧？個咁當然佢有啲唔出得街嘅字啦。 係 嚇哥，你嚟㗎嚇？ 佢真係分唔到， 佢真係分唔到。咁我就覺得呢個友情係 fragile， 好脆弱， 係脆弱。This friendship is fragile， 聽個聲都分唔到。會不會太渣咧？ 但早期我記得早期，即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連登 post 啊，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做我是你的後援會嘅時候咧，我問過一啲 friend 咧，佢都話分唔到我同你把聲嘅， 咁嚴重？ 可能 係咪隔咗心機嗰、那個？ 可能係關例如我哋以前最經典嘅一啲組合啦，即係有冇搞錯咁樣？咁我呢把聲係難分嘅，因為太似男人聲啦。咁但係阿斌同埋阿 O 把聲係二分噶嘛？係因為阿斌係係啦，阿 O 係沉實啲嘛。喂，大佬啊！即係有啲似阿 Bob 噶嘛，係咪先？咁但係，所以你二分噶嘛？咁你以前 Eric、Dixon 同埋阿天怡都係 都二分 㗎。咁天怡好二分啦、，Dixon 同 Eric 把聲都好明顯唔同啦、 一個沉一個響。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係需要時間去認識電台主持人把聲，我覺得係合理嘅。咁亦都有啲電台主持人把聲係 keep 住唔一樣噶嘛，因為有啲前輩都話我哋係要揾自己把聲 或者成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如果有時我哋自己攞翻以前舊嘅錄音或者舊嘅 archive 出嚟聽翻，你都發現自己把聲係唔同咗嘅。 哇！ 咁所以我覺得係完全合理，只不過你作為一個朋友，你連你連自己個 friend 你都分唔到，我就覺得。有啲过分啦， 我觉得好失望咯。 所以今日，Hello 金毛，我叫波成。 Hello， are you speaking？ 冇理由分唔到啊嘛，好似我系蔡少芬， 我系马德钟， 我系蔡少芬，我系马德钟咁样咯。 用关注，初心像铁树，不靠平台仍能做支柱。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今日咧我哋会练啲咩啊？系咪小组进攻定系罚球战术啊？ 今日我哋练插水， 唔系嘛？咁你要抽美式水？你嗰啲叫抽水，唔系插水喎。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射罚球嘅时候最重要嘅窍门系啲咩啊？ 射罚球嘅时候咧，千祈要记住啊，唔好踩到罚球线。 唔系嘛？而家嗰啲踢波唔系打篮球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如果我单刀对住龙门，应该点样扭过佢入波呢？ 如果单刀对住龙门好简单，正方形交叉再正方形， 唔系嘛？跟住打紧机啊！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如果比赛嘅时候大比数落后对方嘅话，应该点算好啊？ 冷静啲，唔好咁心急，即刻打俾屋企人买5000蚊对面， 唔系嘛？唔好听佢讲啊！唔好沉迷赌博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每次射十二码嘅时候都好惊噶。究竟应该怎样才射得好呢？ 最紧要是个心理质素，不要这么大压力，记住十二码，一是入一是不入。 不是吗？你以为是贵神讲的波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你话今日有个好重要嘅位置交俾我，要我开波前就做好准备，究竟系咩位置呢？ 你嘅位置系后备。 唔系嘛？唔好懒嚟讲得好听咁样氹我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足球波胜 与教练一啊， 教练一，教练一，要在香港地成为一个出色的足球员，最紧要是啲咩呢？ 最紧要啊，是要啊。收到人工， 唔系嘛？你又讲得好啱嘅。

我記得，因為我第二日瞓醒嘅時候，我記得呢件事， 然後約嗰下清醒嘅， 約嗰下清醒嘅，第二日瞓醒都記得呢件事嘅。 哦， 跟住又 send 翻 message confirm 翻，即係驚大家嗰晚傾完之後，大家都唔記得咗件事，咁又 mark 咗 calendar 喎，即刻，即 係 當晚即刻 mark 咗 calendar。 通常我都係咁嘅，即係約咗即刻 mark 低，跟住第二日咧再問翻個對方，我哋係咪尋晚講嗰啲咁嘅事？ 好重酒精味啊！呢度 而家隔住都闻到嗰阵味啦，咁样。 我想知道你饮得即系个份量大概系？ 我好理性噶，我饮酒。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系嘅，其 实大家都理性饮酒啦。 我只不过系可能成晚都会不停慢慢饮咁样咯。 嗯，有冇计过个量系或者边类型系会？ 我自己中意饮红白酒、香槟之类嘅，因为冇咁饱。 哦，即系啤酒就好好饱啦。 系啊，好饱，好快可以，好快就要停啦。咁但系红酒、白酒就可以成晚咁样慢慢饮咯，我中意系咁。 以你自己所知，你最饮得最醉嗰一次系？ 其实我醉咧，通常都系开心嘅。 系。 咁但系如果醉到极点咧，我系会喊嘅。回顾自己的人生啦，咁、但系通常我都系自己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先会开始嗰一部分嘅、 哦，即系唔喺现场， 就唔喺现场嘅，比较理性少少嘅，我系喺酒醉嘅状态都仲有三分醒嗰啲嘅，系啦，最多都系扑喺个渠盖度嗰啲啫， 都系嗰个啦，大家适量啦，饮酒系啦，开心就好啦， 系啊，开心就好啦。 即系第一部分叫第一印象，咁、就俾龙少坤你估下我同阿一嘅，边个似系即系而家啲天气开始即系入秋啊，舒服啲啦。我两个边个似系中意去嗰啲行山啊、露营啊嗰啲人 咧？我觉得我觉得波城应该会中意啲， 系 系咪噶？ 有冇咩特别嘅原因令你咁觉得？ 你着衫山系噶嘛？ 嗱，今日我哋要讲我第一个印象， 你嘅山系系。 喂，黑色嘅 T 恤加条牛仔嗰啲松松松啤啤嘅裤啦， 感 觉一就系法术衫啦， 夏威夷恤咯， 系啊，有对凉鞋咯， 有对凉鞋啦，咁 系咯，唔系我睇佢对鞋，我又觉得佢都似， 嗰啲行山凉鞋有啲似，好似 咁到底边个先系？ 你就估嘅系 波城， 真正嘅答案呢？你估错咗， 一二拣一我都估错， 50%， 一系中一系唔中。 都是一嚟嘅、 啊， 即系你呢度系咪行山凉？ 呢度系啊，呢度就系行山凉鞋啦。 行山 我平时行山或者露营都系着呢对嘅，好方便。 因为佢系好中意 露营， 系露营啲 friend 又有啊。 煮嘢食就 煮嘢食就冇， 就唔好预我啦。我通常每次去露营都系辛苦先嘅，即系我负责前 part 嘅嘢嘅前段，就系负责抬啲啤酒入个 campsite。 哇，真 系 好辛苦、 啊。系啊， 所以就是前段 咯、啊。前段因为冇人帮手搬啊嘛，得、啊、我搬。 咁啲冰咧？ 喂，摆喺个保温箱入边啊！前一晚雪定咗摆保温箱嘅，我嗰次孭咗差唔多。三打定四打入去， 好劲啊！ 系啦，咁就孭到去嗰度就坐喺个海边或者坐喺个山边就坐喺度， 就开始饮啦， 就开始饮啦。即系一日嘅露营可以十几罐咁嗰啲咧，最少系呢啲咯。 我差唔多系廿几卅罐。 哇，好重啊！ 系啊，所以我唔会再煮嘢食噶啦。 落山咪轻松咯，啲酒饮晒啦嘛，已经上山嘅时候 放晒啲重量出嚟啦。 系啊，即系佢系中意露营啊，跟住行下山啊，即系嗰啲嚟嘅。 咁你咧，波城？ 我系匿喺屋企噶啦， 宅。 即系我而家已经冇咗嗰种秋天行山嘅瘾嘅，因为唔知一个人好攰啦呢几年都。 波城你仲好后生啫，做乜搞到咁啊？ 觉得上山好似好攰啊，即系你要，即系好似即系譬如露营，你要孭嘢上去、啊。 呢、這个季节行山系真系好舒服噶，秋天而家开始真系凉凉地，我感觉到。 你自己有冇去到即系呢啲季节嘅时候，就会有呢啲咁嘅活动出现噶？ 秋天以往会有嘅，过去嗰几年，但系呢一两年咧，因为成日咧都迎住要戴口罩咧，出去好玩得唔放咁样，就少咗咯。以前我系都会去行山。不过就冇去露营，因为我好怕冇得冲凉啊。 哦， 冬天去我系 OK 嘅，但系冬天有时候我又会太冻，即系嗰个好细啊，嗰个可以去嘅时间。 冇几兜又唔得。 嗱，呢个题外话吓，冬天去露营我先至会想冲凉。 点解啊？ 嗱，因为即秋天露营，你煮嘢食喺边度煮啊？ 喺边度煮啊？ 喺个营出边啊嘛。 系啊， 但冬天因为太冻啊。 喺個營入面煮啊，佢成身都會油煙味咯。 可以喺營入面煮㗎？ 可以有啲好大嗰啲營啊嘛， 蒙古包咁樣。 係啊，真係蒙古包咁樣。有個我 friend 買咗個蒙古包翻嚟，係 咁大 個，好大個，可以瞓六個人喺入邊嘅。 咁勁！ 但佢就冇鋪房，佢就整成一個廳咁樣，咁然後就喺入邊煮嘢食 BBQ 咯嗰次。 哇！咁真係會想沖涼， 真係會想沖涼啊！嗰次我燒咗夜晚都飲咗啲嘅，咁開始醉咗嘅時候就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啦。其实都知嘅，佢哋就瞓咗嘅时候，喂，食咗条鳗鱼先，跟住自己食咗一条咁长嘅鳗鱼，佢配咗一支热嘅清酒定红酒， 系你嚟嘅嗰个， 系我嚟嘅，一条咁我手臂咁长嘅鳗鱼咯，自己一个食， 咁劲啊， 系啊， 可以玩到咁样嘅， 可以， 我真系唔知啊，即系孤陋寡闻， 你唔好以为都系煮下公仔面， 系 咯， 我真系以为都系呢啲嚟嘅， 午餐肉啊，鸡蛋啊，鸡蛋都烂啊。 你有冇去过露营啊？你 我有，我喺中学嘅时候有去过，唔知道三日两夜咁样啦，即系嗰啲考章嗰啲咧，系有去过嘅。嗰阵时嗰啲装备咧又劲重咧，然后系我试过见到有啲同伴咧，系佢哋袋住咗啲米啦，跟住俾马骝抢走咗，然后佢哋上去嘅时候就冇晒米。 哦，但你话考章系考咩章啊？嗰阵时 童军啊，你系 唔系？我唔系童军， 我都即刻谂起咯。 我唔系童军，嗰阵时系考嗰啲咩油着，唔记得咗啦。总之系一大班人去唔知攞啲分咁样，跟住你哋一齐去做一个活动啦，去一个去行山啦，咁你就可以得到啲分，咁对你考大学咧有啲帮助噶啦，咁样嗰种。 哦，我哋啲分可以换机票添， 唔系 你想买 啊？但我而家完全冇印象嗰样嘢。 行山个理数就攞嚟换翻搭飞机嗰个理数啦，谂住。 完全唔记得系。 但你本身好唔好户外嘢嘅，即系户外活动，即系咩秋天可能夏天嗰啲都好。 我觉得越嚟越唔想去出去户外咯。依家系以前我系好中意嘅，即系我中意去晒太阳啊，游沙滩游水啊，去行山啊，各样都系我好中意。但系而家我觉得好容易晒黑。所以就盡量避免咗人老咗，真系咧好冇用，好惊嗰啲斑又出嚟啊，又剩啊，跟住又要使钱去打走咗啲斑啊，咁所以我就尽量都少去。 即系做 gym 啊，嗰啲有冷气。 做 gym 我就会系嗱系啦，留喺屋企做我就 OK 啦。就话瑜伽啊， 你有几怕晒啊？嗰日有冇惊到咁样样？ 真系太易黑啦，我实在。 但你会唔会好易黑又可以好易白翻？ 唔就系唔易咯。我要经历一个季一个季节，即系一个春夏秋冬，我再去翻 下年夏天就会白翻啦。 系啦， 下年夏天就 我今年夏天洗一件，下年夏天就可以白翻嗰只嚟噶。 类似就系咁啦。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龙小芬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是 分享一个秘密，头先我都想了一阵，因为话得秘密梗系即系冇乜人知啦，系咪？其实我咧就食即系食早餐咧，我有一样嘢系好坚持嘅，我就食咗廿年都系食花生酱多士 做早餐， 做早餐， 今朝都系啦，即系 今朝都系。 我想知道即花生醬多士，你就聽佢個名字可以即係好似好簡單啊，但係入邊可以好多變化噶嘛。 係啊， 粗粒幼粒啊， 係粗粒咯，一定要粗粒咯。 我呢啲多士有冇研究啊？即係有冇話咩牌子啊？方包啊，白麵包啊， 去麥包啊？ 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介意嗰塊多士係咩嘅，我自己就中意全麥多士嘅，即係好好硬又得，好好軟。又得 系 乜嘢类型都得嘅，但系只要系花生酱， 我即系个花生酱紧要。 花生酱系个， 但系一定系多士，即系一定要烘过嘅， 一定要烘过嘅。 哦，咁去旅行咧， 我会带咯， 带花生酱去旅行。 系啊， 有冇咁中意食啊，小姐？ 我系觉得唔食花生酱咧，嗰日直头觉得好唔顺利啊！如果我嗰日真系朝早我食唔到咧，即系例如有时去到冇晒花生酱嗰日，屋企冇晒花生酱，我就会喺晏昼食咯。 哦，即系嗰日你点都要， 我点样都要食花生酱多士。 有冇试过一啲好特别嘅情况系真系食唔到？即系例如嗰日肚屙或者病得好严重。 我真係冇試過遇到係冇。 即係如果你肚屙得好嚴重，你都 我都會食嘛。 嗰日病食粥， 即 係 就連醫生叫你戒口，你都要。 冇去到醫生會叫我戒口嘅程度咯，所以我都繼續有堅持咯。 但係當初你仲記唔記得？即系食咗20年啊嘛，系嗰时一开波嘅时候，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 combination 开始？ 其实我记得应该系嗰阵时诶、开始已经喺度睇网上面有啲咩减肥餐单啦，跟住咧就 花生酱多士减肥餐， 一口系花生酱多士，下边系沙律同十计胸，但系发现后边嗰啲太难啦，我都决定做第一个算咯， 系啊，冇错， 真系噶， 都 fulfill 到嗰个减肥餐单嘅一部分啦，叫做。 冇 错，即系夜晚可以照鸡煲啦，但系日头食嘅花生酱多士有种减咗肥嘅感觉， 净系跟咗最容易嗰、那个，就系咁样啦。咁所以我系即系坚持咗好耐嘅呢样嘢。 我听得出你去旅行都要带住啲花生酱去，我知。 有冇谂过系加其他嘢上去咧？即系加果酱啊，或者加炼奶啊？ 我冇，即系我有试过，但系我觉得唔中意，我真系净系中意花生酱多士。 系， 即系加咗炼奶就破坏咗嗰个餐单， 就唔减肥，唔健康啦。咁 就唔健康啦， 落多咗糖。 系啊，所以我都系净系 keep 住系花生酱多士啫。 咁有冇话饮啲咩配翻呢个花生酱多士啊？ 我觉得系我系咖啡咯，多数都 系。 之前我就一定又系坚持咗好耐，系饮有奶嘅咖啡。但系最近咧，我系即系 cut咗个奶嗰部分。系啊。 咁但系你嗰啲下昼夜晚食嘢嗰啲有冇都？即控制一下，定系有咗花生酱多士之后，后面嗰两餐冇乜所谓嘅。 都系冇乜所谓嘅，但系其实我自己食嘢咧系好有少少怪嘅，我觉得我食开嗰样嘢咧，我就系一路都系食嗰样嘢。 系。 咁食开嗰几个餸咧，都系一路都系食嗰几味咯。 系。例如咧，会有啲咩嘢系你食开嗰啲就？ 例如自己会滚汤啊、煲汤啊，通常都系泡菜、豆腐、金菇、胡丝几样 combination 咯。冇噶啦，好闷噶我个人。 咁要出街食嘢嗰啲，系咪又系食开嗰啲餐厅，或者食开嗰类餸，即系嗰类嘢，譬如日本菜、泰国菜，食开嗰啲你就好。 系，我唔系好熟，唔系好中意试新餐厅嘅自己，即系好似冇一个险咁样 ，quota 好有限啊嘛。 一试完碎咗呢一餐就冇咯 quota。所以我通常例如我系睇日光做人嘅，即系如果我嗰日晏昼，我就会喺嗰个钟数想食嗰样嘢；夜晚即系例如八点啊九点，我就会想食嗰样嘢，系咁样咯，反而。 哦，咁另一半其實如果要同你去食嘢嘅話都簡單，因為知道你食開嗰啲其實都唔使點變 嘅。係噶，唔變噶，佢 book 開，即係我哋如果 book 開係食邊間，食嗰間基本上都冇死噶啦。 即係嗰啲周年慶祝嗰啲都唔使特別要試啲好新的。 我唔使咯，我情願去試一下講句新嘅花言巧語嚟聽下。 嗰啲冇成本啊嘛，嗰啲冇所謂啊嘛。 正喎，我覺得起碼有用腦啊。 你龙爪手， 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你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嗰个状况就系咁噶。 系， 假如你已经有一个咧好好嘅拍拖嘅对象，好稳定噶啦。然后有一日咧收到一封好暧昧嘅信啦，咁你唔想俾你另一半知道，费事有啲不必要嘅嘢发生啦。你会将嗰封信收喺边度咧？咁啊，以下几个嘅选择啦 ，A 咧就喺一个相框入面，B 咧就系床褥底，C 就系一本书嘅里边，同埋 D 咧喺嗰啲饼罐里边，即好似啲阿婆收埋啲司机钱喺月饼 啊， 系啦，喺个月饼罐嗰啲 相框， 你会拣相 框？唔系，相框床下底 书 同埋嗰啲饼罐嗰度， 月饼罐 都好易俾人发现的。 你觉得你会收喺边啊？ 我觉得我会收喺床下底咯。 唔系，即你觉得呢啲都好易俾人发现啊嘛？即撇除呢几个呢啲，你觉得你会上边咧？ 我会睇完之后撕咗佢咯，消灭咗佢。系啦， 又啱喎，系咯， 系你都系惊会俾人见到。 即如果要隐瞒，就要即冇存在咯。 系，只能够搣咗佢啦。 系啦， 如果冇得消灭咧，即你平时自己啲私火嘢，你会收喺边啊？ 我会收在一个很公开的地方，即是放在屋企嗰啲柜嗰度，好似冇嘢咁样摆喺度咯。 即系好似装饰咁样，其中一样咁样。 系相框咯，如果系咁嘅话， 最危险 即系裱起佢。 等你以為好似係啲嘢，又唔係。 其實呢個係幅藝術品嚟嘅， 係啦。 其實佢唔係寫俾我嘅， 裏面嗰啲我自己寫落去嘅， 係模仿一個人嘅字跡，然後再寫俾自己。 行為藝術 係啦，呢個藝術品叫做給自己的情書，情書 大家可以鑑賞下。 係啊， 係啊，隨便睇， 拎佢蘇富比拍賣啊！千祈唔好誤會， 即係揀相框嘅，先會揀 相框。 依家你會揀邊度咧？ 我揀喺書入邊，因為我深信我啲書應該冇咩人會睇嘅。即系我会睇嗰啲书，摆屋企嗰啲书应该都冇咩人会睇，即系嗰啲佛经啊， 唔会俾人发现。 系啊，漫画都唔会，所以应该会真系收埋喺佛经入边。 系， 即系喺个金刚经入边无啦啦有本情书咁样， 好夹啊件事。 之后如果有日俾人发现，一定系佛祖留俾我嘅启示。 有一日连自己都唔记得咗有封咁嘅嘢喺度，点解嘅咧？ 因缘果合。 所以你又拣书啦，我谂我会拣一个饼罐里边啊。 咁特别。 你仲有饼罐喺屋企咩？ 屋企有类似啲咁嘅铁盒噶。 你另一半会打开嚟想睇下有冇饼食咩？ 唔会啊，我连嗰个饼罐都会再收得好埋啊。 个饼罐通常系已经霉霉烂烂嗰啲嚟噶， 都唔系，都唔系，都好完整。屋企又 keep 住有一啲诶，佢又未去到完全饼罐，真实屋企有一啲你以前摆糖咧，但系 exactly 系嗰种质地嗰啲咧，咁我就放翻以前可能女朋友送嗰啲嘢摆里边啊。 哦， 有啲积积又会放喺度，然后就成个罐就收喺一个好隐蔽嘅地方。因为头先另外三样嘢都会行出嚟嘅，即系相框啊、书都好似喺间 书都可以收起佢噶， 但系你都会摆喺个书柜里边。 书可以收喺床下底， 同埋 饼罐再收喺床下底。 好大个盒啊！ 好有可疑啦，见到就冇啲饼罐里仲有本书，仲收喺床下底，一睇就知系你啦，一定有啲嘢啊咁啊！ 四十二张经 收喺里边，咁但系究竟呢几个选择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人人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人人说世界你去掌控。趁你还有青春，天空渗着清风。人人说你会成功，可你察觉生活并不轻松。可你察觉青春像风，天空一片灰。做个不倒翁，谁击倒你？你喊一声痛，站起继续冲，前途可以空，自向不开穷，跌下也面露笑容。做个不倒翁，谁推低你？你更加英勇，站起继续冲。 或在总统拜登管治之下。於印太地區的防衛戰略、經濟和經貿關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新西蘭歡迎美方在區內的實際存在，以及作為會談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對華政策，阿德恩重申雙方關係成熟的程度令到新西蘭可以在人權、勞工以及環保等議題上提出關注，又說不論貿易關係如何發展，能夠繼續這個方針對新西蘭來說是非常重要。天氣方面，華南沿岸普遍晴朗，風勢微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相當溫暖，吹微風。展望明天日間相當溫暖，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顯著轉涼，隨後幾日漸轉天晴乾燥，早晚清涼。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一个封路，就是较早前呢因为山泥倾泻而导致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以及是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不能行驶上述路段，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警员的指示。咁现时咧喺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车龙龙尾系排到马纪仙峡道近红棉路。市民咧，如非必要，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山顶。咁另外受影响嘅新巴路线 X15 已经系暂停服务。咁另外咧，新巴路线15号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咧，已经系暂停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即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摩顿台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大坑道回旋处。咁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天后庙道。跟住提翻呢一啲临时交通安排啦，咁就系铜锣湾嘅欣平道、南方道、白沙道、启超道同埋利源山道系有改道措施，经过请你留意住现场嘅交通标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嘅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龙小菌收到波城份礼物之后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城嗰份礼物，我觉得好亲切啊，好似见到一个好熟悉嘅朋友咁。我系龙小菌，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龙小菌嘅。 系， 咁我哋而家嘅心理测验咧，咁我重复一次嗰个题目啦。咁、假设你而家已经有一个好稳定嘅拍拖对象啦，然后有一日收到一封好暧昧嘅信啦，你为咗唔想俾另一半知道，你会将佢收喺边呢 ？A 咧就系、相框里边，咁就小菌拣呢个嘅。B 咧就系床褥底啦 ，C 就系书里边嘅夹喺噶嘛，一拣嘅，同埋 D 收喺嗰啲顶罐里边就我拣嘅。咁但系咁呢几个选择代表啲咩？咁我哋而家就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床褥底嘅朋友，代表你中意主动开朗嘅异性，因为你嘅个性比较内敛， 唔习惯同人分享心事，所以你好渴望有一个异性会主动进入你嘅世界。咁今日好似小菌咁样拣咗 A 相框入面啦，好似阿一咁样拣咗 C 书入面，又或者好似波性咁样拣咗 D 饼罐里面，代表你心里面真正最爱嘅类型会系咩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其实是想 test 下你内心真正喜欢的类型的人是怎样的。先讲下书里面很直接，喜欢一些见多识广的对象。他说你本身求知欲很强，好奇心也很劲，想尽可能了解这个世界的东西。如果遇到一个这样的异性跟你一起探索，你会很开心的。这个很啱 啊！哦， 是啊，他 所以我找不到啲咁嘅女仔，我找多啲女仔咯， 要不断验证， 咁先试到噶嘛。 系啊，即系佢只要系嗰个 type 就得嚟，我再试唔同 type。 系灵性嘅， 系 啦。啊，有样 其实我追求嘅系嗰种知识上嘅追求嚟嘅。 其实你追求知识， 系啊。其实我对爱情冇咩追求， 世人太肤浅啦，以为你纯粹系中意女人，其实 系我系中意知识。 你就想学下嘢，做下经验啫。 即系例如中意木工嘅女人啊。 咩都試啲咯， 中意揸車嘅女人又係點樣咧？ 嗱，咁我揀餅罐嗰個，好似我咁揀嗰啲咧，就係中意啲居家型嘅異性啊，即係做嘢都係穩穩陣陣啊，凡事都要計劃周詳嘅，咁所以會中意一啲可以匿喺屋企嗰度，即係享受一下啲日子啊，即係 hea 下煮下嘢食嗰啲咁樣。咁如果你都係揀，即係同我一樣揀餅罐裏面咧，就代表我哋內心真正中意嘅會係呢一種咯。 似唔似咧？似唔似咧？ 嗰啲一時時啦，即係我50-50嘅，一半時候中意 hea 喺屋企咩都唔做，一半時候就中意出去攣下咁樣。 所以應該真係好似你，即係將佢擺個餅， 專門先。 再摆喺座下 底。咁而至于小菌拣嘅相框里边咧，就代表你内心真正中意嘅类型咧，系嗰啲优雅得嚟有啲神秘嗰啲艺术家 feel 嗰啲人啊。佢话因为你对就系、是、对美术音乐兴趣浓厚。 哇，几准！ 所以对艺术作品敏感度好高嘅。 所以我真系会将封情书 裱起佢， 裱起佢， 苏富比 当系一个艺术品咁样， 再签翻个名字上去。 系啦。 但佢话喺现实当中唔容易遇见同你心灵相通嘅人，所以好渴望有一个对啲艺术有钻研嘅对象。呢、这个系唔系咧？难唔难揾？ 我又觉得即系我哋喺呢行又唔系真系话太难揾嘅、但系即系如果佢有艺术嗰个造诣嘅时候，但系大家有沟通到咧，系真系难啲嘅。我觉得我会中意一啲有佢自己好叻嘅专长嘅人。即系喺咩方面我都觉得 OK 嘅， 木工啊，真系 木工 嗰啲系 OK 系嘛？ 即系因为你始终你 揸巴士好叻嘅， 中意嗰个人 揸唔到啊， 要有少少倾慕佢，我觉得系 哦。 咁呢样嘢系我会觉得比较容易长久啲嘅，系啊。 有冇曾经即系俾一啲咩嘅有嗰种能力嘅人，跟住吸引到咧？即系佢有 一个以前有一个男朋友系读考古嘅。 哇！ 咁佢讲嗰啲咧，系我真系完全唔识嘅。 有型喎，考古 系啦，考古咁，但系系即系你系会觉得佢睇嘅嘢好特别啦，佢俾你睇嘅嘢亦都好特别啦。咁所以系 佢又拎咗条图坦卡门翻嚟，嗱呢条就系图坦卡门啊，4000多年噶， 挪亚方舟条木系嘛，拎咗翻嚟，我哋一齐去挪亚方舟度睇下咁样。 咁但我想知道，即系早期初期啊，佢识呢样嘢好特别，会俾佢吸引到。但你长远一路拍落去， 会唔会顶唔顺或者？ 系啦，因为嗰样嘢始终你搭唔到嘴嘛，佢嗰、那个。 还可以嘅，我觉得其实都咁，我中意嘅嘢佢都未必搭到嘴，但系大家都可以互相欣赏。因为后来佢又转咗职少少，系做记者之类，写文章。 系。 咁所以 sorry， 我谂样惊，因为佢做考古啊，所以佢写翻百几年前嘅新闻出嚟。 都是寫返嗰啲嘢。 1940多年嘅今日。 当年今日係佢做。 我觉得慢慢大家会磨合到一啲位置，就係你有你嘅空间，我有我嘅空间囉。大家去做你鍾意做嘅嘢，其实係咁样係可以增长感情嘅反而。 但如果嗰个男人例如即我唔知呀，係咪艺术家都嗰种係去到一个位，佢係有时会 好專注喺自己嗰個興趣多過喺你身上，你又接唔接受到咧？ 係噶，我接受到 嘅，即係 OK 嘅。 我 OK 嘅，可能有三日唔見咗，就原來去咗揸巴士嘅，瘋狂揸巴士。 佢只要係真係揸巴士就得啦。 咁喺即係拍拖時候，你會點樣形容嗰個嘅你咧？即拍拖时候，龙小威一个点样嘅人？ 我好嗲噶，你睇我唔出， 睇你唔出。 我系好照顾男朋友嗰种嚟嘅，即系佢由一起身去食咩，我就开始会准备啊，各样啊。 花生酱多士， 花生 我一齐食减肥。 我会即系佢想食咩，我就会尽量去满足佢嘅，咁样嗰一种咯，即系会煲汤啊嗰啲。 咁、哦、但系你嗰种嗲会唔会都系一种叫做即系花好多时间，好想成日见住对方嗰种，又系咪呢啲咧？ 我可以系咯，即系我系会中意成日见啊，成日揽住啊，成日黐住啊嗰种状态嘅。 系，咁但系如果对方系一啲比较即系独立一啲嘅，即系咁嘅话，你就会吞到啊，定系会唔惯？ 我会唔惯噶，但系睇下吞唔吞到咯。咁如果吞到嘅，佢就可以继续成为我男朋友；如果唔系，就唔得咯。 哦， 因为你再独立极，你都会有一啲时间系属于大家噶嘛。 嗯， 我觉得应该系咁咯，即系就算你出去好能干咁样，咁但系你翻到屋企，始终都即系都我都中意系大家互相黐住咁样咯。 系咯，即系话声你话有个考古嘅之前，咁可能你飞咗一个月咁样去唔知 去扫嗰个骨。 系啦， 恐龙化石 真系做嘢嗰啲，即系闲闲地过嚟两个月咁样飞走咗咁嗰啲。 我覺得我接受到咯，可能我自己比較多節目啊，即係我中意出去同朋友啊交流啊、應酬啊、玩音樂啊各樣，即係可以好忙嘅我自己都。 嗯， 但係你每日可以傾到下電話啊、FaceTime 下，我覺得 OK 咯。 你會唔會好需要佢每一日都同你匯報，即係佢做啲乜嘢啊？ 其實我又唔會特登問嘅，好似好老土咁。但係如果佢同我講，我都會覺得好開 心 咯。 即係你講我就開心咯，不過冇話一定要嘅咁啊。 你可以唔做嘅咁樣嗰啲。 唉，啲女人都系咁样噶啦。 其实听落我都系一个好普通嘅女人啫。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嘅情景题俾小群啊。 嗯。 呢个情景就系、是，如果你能够拥有一个新嘅技能啦， 嗯， 你会想系啲乜嘢咧？ 我想隐形咯。 系，点解咧？ 因为 隐形，我即刻谂起 可以唔使戴口罩咯。其实系咪好无聊啊？ 但系隐形出街，你都会有菌嘅，啲菌会冇咗嘅，只不过冇人捉你咁解嘅啫。 喺巴士， 唔好意思，我比较污秽啲，我只成年衫都唔想着啦。 但系你突然间，如果你唔即系 fail 咗 ，error 咗嘅时候，你好赤裸噶， 同埋你唔舒服会唔会失灵噶？ 系啊， 咁点解你觉得可以唔使戴口罩？ 因为戴口罩出街好攰啊，而家戴咗咁耐，咁所以好想可以有一日系完全唔使戴口罩咁样出街，用隐形呢样嘢做件咁嘅事。 好有意义啊！ 好有刺激感啊！ 咁如果系啲即系呢个超能力啦，即系一啲可能好实在嘅技能咧，又 我谂系音乐制作嘅能力咯，即、就、系、是、我一哼到首歌出嚟，我就可以下一秒就做到嘅编曲员啊、制作员啊、produce 埋咁样上埋架。 系 个原因系因为可以使少啲钱啊嘛， 好实际。 但我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觉得想再多啲同音乐相关嘅嘢可以了解到咧？ 系即系一路咁多年，其实都出道咗十年啦。 系 咁头嗰两三年都冇呢个觉察嘅，只系觉得我唱我写咁就已经 OK 啦。咁但系后来就系发觉，哇，其实要完成一个作品系要好多人、好多钱。 系 咁。咪開始去諗，如果我真係能夠每一樣嘢都識多啲，都就更加好啦。咁而家甚至我仲會去睇下，即係都導演嗰啲點樣做啊，拍嘢嗰啲點樣拍啊，直頭去佢哋啲交流營啊，一齊去睇下人哋係點樣做。即係我會覺得，就算我知道嗰個流程，都會有對我哋做音樂有幫助咯。 嗯。有冇话嚟紧，即除咗音乐，即系你话都导演啦，有冇话想边方面再发展多啲？ 其实我系想试下再做多啲演员添嘅， 嗯， 即系 唱歌啦、拍嘢啦同埋演员呢三样嘢，我系觉得都系痛，即系都系痛嘅。对于我创作方面， 系咁演嘅话，有冇话想试啲乜嘢类型嘅角色去玩噶？ 做啲变态嘅咯， 例如隐形唔戴口罩出街啊嘛， 隐形人系列咁啊， 做啲变态，因为我谂每个人多唔少都有啲变态嘅元素嘅，但系就因为你唔系拍嘢嘅时候，你好难真实咁样表露俾人睇噶嘛，冇理由我同人讲话我中意隐形唔戴口罩噶。 恭喜思阳。 最后呢，我哋准备了礼物送给小群了。 期待啊。 这个题目就是令你有一个幸福的感觉，是吗？ 嗯。 是啦。有没有那时什么原因， 是或者怎么 define 幸福呢，在你心里面。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怎样去制造这个幸福的感觉咯。但我都没答案 的。你自己没定义的。我就是你觉得怎样的生活，即例如回到家人煮好饭给你，或者例如可能对于我来讲是收到我契女给我的封信，我幸福，或者对于你来讲， 我觉得是小事来的，即幸福是一些很细微的感动咯， 是 即只是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人物啱，那件事啱， 即是生活上无啦啦出现一个小的 touching 位， 即我那天没有花生酱，但是你准备了一樽花生酱给我，那我就觉得就幸福，哇，好正啊，你竟然知道我喜欢吃花生酱。 那感动和幸福的分别是？ 是没有分别的。 唔系，即系嗰下你拎花生酱，唔系啊！我嗰下拎花生酱俾你， 嗯， 即系你冇啦。我知道你要，然后我 prepare 咗俾你。咁你系觉得感动定系觉得幸福？ 系两样咯，一样咯， 两样都有。 幸福可能讲个时间会长少少咯， 嗯， 系咪咧？感动可能系一个刹那咯， 即系 keep 住感动就好幸福。 系啊，系啊 ，keep 住感动。 如果 keep 住幸福，会唔会好感动啊？ 好攰啊！两个倾偈玩呢啲字， 你饮完酒唔系倾呢啲嘅咩？ 饮完酒唔会真系谂啊，都系咁讲啫。而家我真系要谂。 饮完酒会觉得好幸，饮完酒有时会觉得好感动嘅，突然间 感动嘅 系咯，即系感动嗰样嘢，可能系有少少，有时 set 你都会感动噶。咁但系你 set 嗰样嘢带俾你，可能你系一个喜悦嚟。 哦，咁系有时感动未必幸福噶嘛。 是啊， 即系我睇完数码暴龙，我系感动，但我唔会幸福噶嘛。 嗯嗯，系咯，即系个情绪被牵引啫，嗰下感动可能系。 啊，好好啊，我哋而家定义咗。 哇，好 情绪。 但系我哋都仲未定义到幸福系咩？ 唔系咁，你生活上有啲咩 moment 你觉得幸福？即系实质经历过嘅。 咪就系可以一路食花生酱多士，咪就好幸福咯。 嗯、 即系每日不论风吹雨打，我都可以 keep 到，或者做音乐咯。其实做音乐有。即是一班同伴在身边，我是觉得很幸福的。 嗯， 即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是真的很有限，一个人如果我一个人要去完成一件一件的作品，是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但是有人可以 keep 住在你身边去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我会觉得这个真的很幸福。 是啊，嗯，即系同埋一个长时间 keep 住， 系真 系 好长时间 keep 住有咗幸福感。 系啊，系啊， 系。咁啊，平时如果以计收礼物嚟讲啦，你又有冇话中意收开啲实用啲啊，定系嗰啲古灵精怪嘢多噶？ 我都中意古灵精怪嘢嘅。 系。有冇收过啲最古灵精怪系啲咩咧？ 嗯， 可能而家都仲摆咗喺屋企嘅 图坦卡门啊， 木乃伊手指。 如果最近年可能比较奇怪的是蝙蝠公仔咯， 是一个咩嘅？ 是蝙蝠侠公仔定蝙蝠？ 系蝙蝠嘅公仔， 蝙蝠 系一只好逼真嘅蝙蝠嘅公仔。 点解无端端会人送俾你？ 我都唔知道啊，佢觉得我喜欢咯。 系万圣节啦， 唔系 生日啦， 农历年啦， 纯粹系一个普通嘅日子，一个普通嘅。下午茶，诶，这个我觉得挺啱你，送俾你咁样。 我想知道送俾你嗰个系， 系一个朋友嚟嘅，普通朋友嚟嘅， 佢出名古怪嘅， 佢系出名古怪嘅。 哦，系咯，无端觉得你个样好似中意蝙蝠喎。 系啊， 咁你系， 我觉得 OK 嘅，几得意，记得呢个朋友。 咁你系咪中意蝙蝠啊？ 我冇特别中意嘅， 我特别喜好咯。我谂好少人会突然间话自己好中意蝙蝠嘅，蝙蝠侠就多啦。 我系冇特别喜好嘅， 系。好啦，咁啊，我哋送嘅礼物啦，幸福嘅感觉，你先我先。 你哋一人一份噶， 一份啦。要你拣边个嗰份，你觉得中意多啲？ 即系幸福啲，边个幸福啲？ 系啦 ，OK。 你 哎呀，好惨啊！ 点解啫？ 我先啦，我嗰个好简单嘅啫。 哦，系啊， 系啊，我呢排我忽然见到呢个题目。我有一下 感动咗， 感动嘅。但我觉得呢份即系嗰款礼物，我送太多啦，所以我转一转。 咁系咩咧？ 好期待啊！ 都系酒精，我可以。 可以食到碗白饭咯。我买咗个嗰啲加热嘅饭， 一碗饭啊！ 佢又唔系一包米喎，系饭， 仲特登碗白米喎。 哦， 因为我有佢嗰啲，而家嗰啲咩糙米啊、五谷米嗰啲咧， 系 我觉得食即系最纯嘅白米饭咧。你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咯， 哇！家嘅味道啊， 认同啊呢、這 个，冇送酒啦，佢终于都，因为平时我哋都话酒系最幸福， 酒啊冇死啊，转头可以饮系嘛， 系啦。咁我送嘅呢一样咧，真系冇办法啦。根据我对你嘅了解同埋我哋嘅习惯咧，真系酒咧真系有一种最幸福嘅感觉。我直接买咗一支。系啦，同埋必须要讲，每次见到龙少君都问：喂，你个袋里面有冇酒啊？佢个袋里面成都袋住支酒嘅。 因为我即系我袋住支酒系点解呢？我惊去到某啲场合，我要饮，即系大家都要饮酒嘅时候咧，但系又冇我想饮嗰只酒咧，咁我就好似好冇礼貌咁，所以我就要袋住自己嗰支酒，即系出去同人应酬咯。 同埋身边仲有啲朋友系想饮酒嘅，袋住以备不时之需。 照顾好似大家伙咁啫嘛。 系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个第一对你嘅认识啦，第二就系我觉得饮。走嘅时候嗰种幸福就在于就系我嗰一刻好似可以暂时即系将啲嘢摆低，系啦，即系俾自己 relax 咁样。 同埋我觉得酒系有时可以同人 turn channel 嘅，即系有时好多时候大家可能啱啱识。未必可以好多嘢分享到，但系你饮咗少少调啱好嗰个 channel 就可以大家去即系真诚啲咁样去交流。 咁所以咧，我就拣咗一支支装细细支嘅红酒嚟嘅。 咁而家系咪要拣嘅？ 系啦，即系两份礼物，两个人送俾你啦。讲到呢一个令你有幸福感觉，两个你会拣边个赢咧？ 其实如果呢一刻我谂，我会拣饭咯。 系 因为饭咧，其实因为我系好少食饭嘅。 系。 我几时食饭呢？就系、是、我对上一次打拳比赛咯。 哦，好耐之前。 咁我嗰阵时咧，就系、是、我又喺啱啱开始食素啦。咁点解我会开始食素呢？就系、是、因为我打完个拳，我最想食嘅，我发觉就系一碗饭咯。 哦， 令我谂起嗰阵时嗰个状态。其实一碗饭好似好简单，但系如果佢喺嗰个时间度出现咧，我就觉得系真系 perfect 咯。 当你好攰放工翻屋企，有碗白饭，就唔知点解有种好 幸福 嘅感觉， 好幸福。 所以白饭同埋呢个酒啊，就系拣白饭嘅。 白饭打酒我都会收埋。 今日再次多谢龙小强 ，thank you， 多谢郭婷。随着人浪去，会不会有点累？哪一个后退，哪一个向前推？人浪里面寄居，近了大堆，怎么找得到你想要那些乐趣？我想要睡一睡，每天在面对，每天拼死去追，然后闭着眼睛走进梦境，这一刻只想要找到我的生命，情愿以后留在这梦境，我不要醒，我不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病例，涉及两男五女，年龄介乎十一个月大至到六十二岁，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当中五宗涉及变异病毒株，两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有五宗的患者曾经接种新冠疫苗。其中一宗个案患者是早前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同另外四名患者都是在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两人抵港时在机场采样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过去14日，本港累计报告47宗确诊，全部是输入病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一个有关过渡房屋的经验分享会表示，过渡房屋相信最少要营运七至八年时间，甚至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等待公营房屋供应足够之后，劏房和过渡房屋才会减少。他强调并不希望过渡房屋永久设立。出席同一分享会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就表示，香港并非没有土地，而是土地如何使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要兴建足够的过渡房屋，政府可以考虑先从北部都会区或者新发展区之中，预计较后期才发展的土地先借出部分用作兴建。另外，他认为政府亦都可以研究由16000公顷的绿化地之中拨出其中1%来兴建过渡房屋，而非全部用作兴建公屋。台湾新增两宗新型肺炎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无新增本土感染和死亡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昨日公布为本土确诊个案的30多岁印尼籍女看护没有出现症状，当局为她复检有关样本，并且重新采样检测，病毒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综合其他检测结果，推断她早前的检测可能是假阳性，已经排除她感染的可能，并且移除个案编号。而他的多名密切接觸者的病毒檢測亦都呈陰性，已經獲解除居家隔離。另外，當局說台灣自行購入的10000000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最新一批大約590000劑將會在今晚運抵桃園機場，有效期至到今個月底。澳洲16岁及以上人士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比率达到80%。总理莫里森形容是在国家抗疫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努力。虽然在联邦层面，疫苗接种属于自愿性质，但各州和地区政府实施不少针对各行各业工人的强制打针措施。而外出用膳或者参加音乐会等很多活动，亦都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在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近90%合资格人士已经完成疫苗接种，首都坎培拉的比率是接近95%，而在人口稀少的北领地和西澳州，比率是6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巴士的消息啦，咁就因为较早前山顶到山泥倾泻而暂停服务的新巴路线 X15号线啦，已经系恢复有限度服务，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山顶。咁另外咧，新巴路线15号咧只系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嘅服务仍然都系暂停。咁就係受到較早前山頂道山泥傾瀉影響而暫停服務嘅新巴路線 X15 號， 恢复有限度服务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山顶。而新巴路线十五号线只是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而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仍然都是暂停。现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以及在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型车辆是不能行驶上述路段，驾驶人士如非必要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山顶。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落铜锣湾方向近摩顿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香港精光中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天后庙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酝酿超过15年，一度胎死腹中的垃圾征费政策草案早前在今个立法年度重启审议，有议员就建议条例通过后加设18个月准备期，政府最终都同意让步。疫情底下落实垃圾征费又是不是好时机呢？铿锵集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Hello everyone. This is one. This is four. Welcome to Backup Club.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guys? Have a good day. Good weekend. Enjoy our show. And let's see. Let's listen to our segment. Talking about, and you will know. Listen, our segment is soldier. Soldier, listen, okay?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荐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荐你学识基本修剪毛发嘅技巧。不过今次着重嘅系你嘅头毛，即系你嘅头发啊。咁啊，喺星期二嘅手下留情都提过㗎啦。咁啊，小弟最近买咗个嗰啲铲啦，咁就諗住自己铲头啊，或者係即係睇一睇两边啊，下面嗰啲 undercut 啊，即係头尾枕嗰啲位置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啊，自己整完之后呢又真係几方便。咁其实呢有时作为一个男人 臨急臨忙，可能聽日有嘢做，但係今日真係冇時間去剪頭髮啊，或者去收一收咧。有時呢啲髮尾啊、兩鬢嘅位置啊，其實咧好多嗰啲比較雜亂嘅位咧，如果你識得自己收一收，就算啊冇 layering， 冇人哋出邊嘅專業嗰啲髮型師咁勁都好啊，係咁以自己剪兩剪，都會係一個咧幾方便或者幾好嘅一個做法嚟嘅。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推介你學識基本修理。或者修剪的技巧，同埋屋企要有呢啲基本嘅工具。笨讀兵團報告完畢。 我估你唔到啊！ 我都估到你笑吟吟， 你會有下面 的，我都估到你笑嗰個位噶啦。我意思是发尾下面、哦、即是头下面那些位置。 讲、哎、清楚一 点。但是不过题外话、哦、其实我觉得即题外话啦、 哎、 其实修理即私人部位的毛发是都需要的。 我觉得是的，即是整洁性。 是 的。有时你夏天譬如穿泳裤咁样，你都你要衡量返你个泳裤。 哦是 的。如果你带出来有时候真的冇好睇。 是 ,shave it。 Undercut。 Undercut。 我想问点样 undercut 我一睇下听眼都突，哇，好破格喎、啊！点啊？你嗰个咩咩发尾啊？嗰个 唔系，因为咧，其实星期二喺收流程嗰度 有话过， 但系咧就冇讲得咁详细。咁啊，话说咧，因为即系自从我嗰阵时十二月，即系19年十二月喺台湾咪铲青嘅，即系嗰阵时嗰个青系 青到一休小和尚咁啊！ 系啦。咁跟住之後，咁就而家嗰條嘅邊咧，就係、是、由嗰陣時十二月十幾號留到而家啦。咁即係換言之，都諗下先。 19年十月，即係兩年咯，就快。 冇、哦、啊，就係、是、兩年咯。係 啊，你去到 而家去到邊個位啊？ 佢而家去到哇，膊頭再對落啲咯喎， 膊頭落好多啦。 係啊， 去到第二。第三、第四節的脊骨位， 就脊骨位咯， 哇，好 precise， 第三、第四節的脊骨位，係揾阿 Vincent 嚟，啊，呢個位如果敲落去嘅話，係會即刻死咁樣。係法醫研究所 Vincent 係啊，由於本節目牽涉法醫嘅日常工作，敬請留意咁樣。 留到去呢個叫咩？ 留到 第三四節咯， 第三第四節嘅啦，其實都長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因為同以往想同之前未剪之前有一個分別，就係、是、之前咧我係嗰啲底嗰啲 undercut 位咧，我係會留翻，你唔好再喺度幻想個畫面。 再講 undercut 係即係兩邊頭髮。 係啦，我平時係唔會剷嗰啲位嘅，即係以前19年之前，咁但係而家就想試下轉呢款，咁我覺得都幾好睇啊。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都唔係就係呢幾日嘅，之前已經有研究過，就係、是、究竟阿一佢而家呢一個頭，因為佢頂好似嗰啲即係有少笨邊係嘛 ，man 邊嗰啲 friend 咧 ，man 邊 man 邊係啦，咁佢又 undercut 啦，左右兩邊，咁究竟其實應該要剷幾多嘅？ 係係 嗰時有研究，究竟係剷到真係好青，咁你就好大對比噶啦嘛，因為你上面、 哦、我都好大對比啊，兩隻啦，好大 好多對比啊，你嗰度。即系侧边究竟要铲到几青咧？ 系 自己铲就点样样？嗰时候已经研究过几次。 因为嗰阵时候，我大概自从嗰阵时候之后咧，每个月要去铲青铲两边咧，就一个月一次左右嘅，我计过嘅。咁有时候可能你要做嘢，或者可能想去一啲即系出席一啲场合，例如去人哋 wedding 或者去影相之前，我会特登再收一收嘅。咁所以你其实。三个礼拜可能都要剪一次噶啦， 其实差唔多 系啦。咁其实我计过，我通常系剪1mm 嘅最短嗰只、哦，即系佢嗰啲速剪店啊，即系嗰啲咩 B house 啊， 是 或者剩咧，咁然后就即刻即系十分钟同你搞掂咁样啦。咁而家坊间嘅呢啲嗰啲铺头咧，大部分都系70-80元一次噶啦。咁其实我大概就剪咗旧年十二个月。十二个月，跟住而家几多月啦？而家十月 咯， 即系大概剪咗廿几次啦。咁即系换言之，廿几次我当廿四次啊，乘70啊， 70咯，哇，喺四七廿八二七四十五十六，1680元度。 系啦，用咗1000多元喺剪头发。你话贵唔贵咧？又唔系好贵 嘅。 系啦，你话但系咧，少数啊， 就怕长计啊。 所以咧，我就決定咧自己試下剷，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好早期已經有人同我講過呢樣嘢噶啦。咁但我唔選擇自己剷，係因為條邊未成形啊。 即係一、去到舊年年中，我都仲未完全留到辮噶嘛。 係， 我係去，因為舊年我跟出去拍戲嘅時候都未有辮仔，我係去到最尾舊年年底先開始扎翻條辮仔出嚟噶嘛。如果大家睇翻我哋後妹嗰啲 相， 其實都睇得翻個髮型嘅嗰些少轉變啦。 係啊，你終於可以再睇翻幾年前嗰啲有另一個頭啦佢。 係啦，咁跟住之後，咁我開始成形嘅時候，你先至敢自己鏟，因為嗰時係阿斌咧好早期已經同我講話，你自己可以學鏟，因為佢自己都係喺屋企自己整嘅。 係咩？佢都 係佢自己嗰、那個佢嗰、個 all back 頭咪左右嗰油頭，我咪叫油頭嘅啫，未到油頭啦，唔知啦。咁佢嗰個咧，佢左右都係有時。都是自己整的，他說有時真的在家方便或者差一點，你又懶得出去那個髮型鋪，或者你第日你醒起，哎，有個 MC job 要做，你明顯地那個頭是即是亂了一些，或者那些邊邊位滴水位是雜亂雜草這樣，那他就說、不如自己家剃，所以他是會自己家剃的，他說不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的。 因為我有試過，因為我哋嗰種而家我哋依個短頭髮去睇啦，同你長頭髮唔同就係，譬如你扎起咗個頭之後，你好明顯有一個框框住。 哦，係係係係。 咁變相我其他剩翻地方，我咪攞嚿嘢就係咁鏟曬。 好明顯，我就係齋鏟嗰個位啫嘛。 係啊，你可以鏟走曬都冇錯，因為你層次分明層次分明啊嘛。 分明啊！ 但我哋嗰啲係漸即叫少少漸進噶嘛，我哋嗰啲頭 基本上你嘅髮型我都唔知道可以稱唔稱呼為一個髮型。 我而家呢啲 我而家就見到你個 M 字型咯， 係啊 ，Anson 啊嘛，而家呢啲頭 唔係你個頭啊，你個額頭啊，意思係 呢塊賣緊嗰個餐廳廣告啊，嗰啲啊嘛 ，Mira。 咁但係因為我試過買過自己產，已經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啱啱講嗰種啦。因為我不是扎起個頭，而髮型屋幫我剪的時候，後面就算可能是很青，但它上個頂的時候，其實它是越來越多，它有個層次在那裡 漸進。Yeah, 那我就不會好像你那些很 clear cut 這樣剷。 Yeah, you're right. 第二了，後面其實我是看不到的。 是。 即是我沒得就這樣剷。 那 我那時候怎樣剷呢？我就在家的企缸那裡坐在裡面，然後拿著電話。 後面仲有塊鏡， 係啦，拿住塊鏡咁樣，跟住自拍住咁樣鏟啦。但其實係好難嘅，我覺得。 哦。 再加上啲頭髮，所以又整個周圍都係啦，所以其實係唔著衫，跟住但係坐喺裏邊咁樣鏟嘅。 哦。 係好 creepy 嘅。 因為我咧就係嘗試自己就整兩邊嘅。咁但係去到我諗我大概兩邊整咗兩下之後咧，我都覺得有啲難度。因為我隻手咧，你始終你唔係好似寫字咁樣咧，你係直線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咁样对住块镜呢，如果你就咁怼向上，你以为自己系直线啦只手，但其实系斜咗嘅。咁、所以我大概整咗两三下之后呢，我就俾咗我隔篱嗰个，我话喂你帮我搞啦咁样。咁佢话你坐喺厅嗰度啦，咁然后就帮我即系剃嘅。咁佢话根据佢嘅经验呢，就真系你唔系纯粹向上或者向下，即系当然你要有个嗰、那个叫做个方向，你唔可以乱嚟，一时向上一时向下或者剩噶嘛，你一定要跟翻嗰个次序或者跟翻个方向。但他说不是纯粹下下都向上或者下下都 即是不是向上一个方向 的，他说因为要看回你本身的头发，因为我们有转、或者成、他说我不知道他的经验，他的经验，因为他都不是一个专业发型师，我不知道他讲的东西对不对，他就说其实要跟回少少头发的生长的那个、方向角度去就回才是最剃出来最好的、哦、当然现在这个就是他第一次 的那个 成品 啦，我其实我觉得是 其实 OK 的， 是啦 OK 的。咁当然去买的时候都有啲嘢可以学到嘅，因为我行入嗰间发型铺，首先我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即系你好似我哋成日都话买嘢，你都做下资料搜集啦。如果喺啲连锁铺头买咧，都系大牌子，因为其实都唔争嗰个钱嘅。你嗰啲 P 字头啊，B 字头啊，或者几个大牌子嗰啲 M 字头好似 系啦，嗰啲咧，咁大部分都系由个价位由$400去到$600-700， 差唔多。 咁基本上功能都包晒嘅。咁跟住之后，我就选择咗去一啲嗰啲叫做小店啊，即系卖美发产品啊，即系佢会卖嗰啲咩发膜啊，或者发夹都有好几款啊 ，gel 啊嗰啲铺头行入去问，咁系平多些少嘅。咁可能你平多同一個款，佢平多幾廿蚊咁樣啦。咁但係你自己衡量，你揾唔揾到啦。好啦，咁跟住我行入去就問，哦、啊，我想問大機同細機嘅分別，因為佢有再分無線同有線嘅，同埋你家用定係專業用。 哦，我咁真唔知 系啦。咁我家用嘅啫，即系屋企自己产量边个啊？咁你呢个价位即系四百零蚊都 OK 啦。咁就俾我再睇啦。咁啊，佢俾咗两款，一款就系大机，一款细机。咁细机咧，佢就跟一个3mm 同埋6mm 嘅套。咁、基本上你套咗上去嘅时候咧，你系唔会剪过多，因为个套就啱啱好顶住嗰个位噶嘛。咁而大機咧，佢就話係有得扭嗰只嘅，咁就可以最細去到 1mm、2mm、4mm、6mm 咁不斷自己扭啦。咁當然即係我問佢咁、那個分別爭幾多，佢話 1mm 咧基本上你已經係我平時剪光曬翻嚟嗰只就係 1mm 啦， 即係好青嗰只。 好青。咁但係佢話 2mm 同 3mm 個分別其實唔多嘅。咁如果你作為一個新手嘅話咧，就建議買細機先，因為大機咧就你一下熟。就熟咗噶啦， 冇聲咯。 系啦，咁但系你細機咧，佢話係嗰個力啊，你易操縱，同埋你可以做得仔細啲、尤其是咧，我刨最難刨係刨邊個位咧，就係、是、貼住條邊嗰個笨嗰、唔係即貼住條邊 過渡位啦。 嗰係啦，嗰、那個位牛角位，如果你一個唔覺意鏟過咗嘅話咧，係咩都冇啦。再加上你啱啱好攞進條邊界翻條界出嚟係最難嘅，所以佢就建議你即買部細機翻去。操好啲，同埋佢話你即係因為細機得 3mm 啊嘛，咁我自己覺得 2mm 同 3mm 好似爭少少 2mm 好睇啲，但佢話其實根據佢睇落去，其實 2mm 同 3mm、你一般人唔係好睇得出嘅分別，再加上如果你 3mm 你長，你咪再鏟咯， 反正你可以自己鏟啊嘛， 係啊，就方便咗好多嘅。 咁但係嗰條界你話佢係咪都要自己鏟都好，你隔離嗰都要幫你界條界咧？ 佢幫我鏟，我就撳住我條邊咯。 哦， 咁當然我有啲 friend 佢有幫佢老公去修理個頭髮咧，佢就話係佢會攞把梳，即係嗰啲梳就撳住，就好過用手撳，因為梳可能那個叫做體積細啲，冇咁易。即佢易 handle 啲，即有把梳或者整濕咗佢頭髮，即上網睇都係話整濕咗頭髮係再易搞啲嘅。 或者揾個夾夾起咯，即有時發現佢都會幫你夾咗嗰條界出嚟噶嘛。因為其實好似你而家咁樣，就係啲頭髮已經有兩邊痕喺度啊嘛。咁你夾俾佢咪 咁就沿住條痕咯。我原本都係預嗰、那個即呢個成咗型之後就開始自己學鏟嘅。咁、當然如果你身邊有個可以幫你做呢樣嘢係方便好多。例如我個 friend 佢今年同我一樣大28、29歲啦。佢冇出過去髮型屋剪噶， 咁犀利！ 佢由細到大都係佢阿媽幫佢剪噶，佢而家都係佢阿媽幫佢剪 噶。都係嘅， 哦係噶，啊爸爸都係噶， 佢到而家都係阿媽幫佢剪噶嘛。 係啊，即係其實你習慣，但我只不過純粹唯一一個唔舒服嘅，或者嗰個叫做覺得有啲小心嘅位係在於邊咧，就係、是、咧，即出去出邊嘅髮型師咧，佢唔會咁温柔地對待你噶嘛。 嗯， 即係例如點樣咧？即係咁佢做嘢啫嘛，佢唔會好。好温柔地抚摸你噶嘛，或者惊整痛你噶嘛，即系佢当然唔会想整痛你，但佢唔会好惊，佢哋专业噶嘛，咁佢咪揿住你个头就铲啦，系咪先？但系身边嗰位如果佢未试过，佢惊嘅话，佢好细力咁样揿住你条颈咧。如果你是一个怕挤嘅人嘅话咧，咁你就 咁你就惊啦， 咁一缩咧，zoom 又冇咗啦。所以呢个位系要小心嘅。所以呢度我有个 tips 俾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怕挤嘅人，第一样嘢。咬住啲嘢先。第二样嘢， 你个人有冇？ 我有，系啦，咬住右手，跟住左手系揿住自己个头，等佢揿落嚟嗰下咧，冇咁即分散咗嗰个皮肤嘅注意力啊，咁就令到自己冇纹。 纹你讲嘅嘢 系啦， 我 feel 到嗰种 系啦，咁就系呢个位置最难过啫。但系佢开始上咗手，我估佢大概用咗 砌咗几耐？ 呢、这个。第一次十零分鐘啊，十一二分鐘 啫， 但佢好快啫。但係佢我諗佢整咗大概三分一，佢已經上手啦。即係佢話唔係咁難嘅一件事啦。同埋佢開始即係整完嘅時候話啊，其實都整得幾好啊。呢、這個位再收一收先，係啦咁樣。咁當然即係題外話啦。如果屋企有吸塵機啊，成日嗰啲就更佳啦。因為清潔嘢係即係清潔地板嗰啲 再梳化， 係再方便啲啦。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試一下嘅。 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留着泪扮冤家。 失，至少有过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欢迎来到你是我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恶搞经典节目，希望给主持人阿一同波成发挥他们的创意，同时让这些节目以另一个方式搞笑呈现。恳请各会员在聆听的时候拍手赞赏主持，备注本规条适用于二台所有台前幕后，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你是我的后援会，还有谢谢，再见。 欢迎来到你是我的后援会。 好，今天有个题目的，就是究竟今集 RJHK Radio Joking Hong Kong 怎样恶搞我是你的后援会做你是我的后援会，这个心啊，这个 啊，来来来， 两只字我们是不会的。 非常之同意，我哋系唔会恶搞我是你的后援会，个原因好简单，因为个节目本身已经太好笑、太完美啊！即系你冇恶搞余地，你无谓做多啊！ Exactly. 所以咧，我哋搞咗咁多集嘅 RJHK 嚟到呢集嘅压尾，系想提醒大家几样嘢嘅。 第一， 好好珍惜仲有得听我哋嘅时间，因为唔知几时冇得听啦。仲有一样， 同心抗疫。齐打疫苗， 全城哒哒哒，唔系，仲有一样嘢嘅，因为咧阵间四点钟咧，18:22听紧你咧就系佢哋最后一集啦，系边两位前辈做啊 ？Nolan 梁志熙，钟哥梁明忠， 系啦，咁啊佢哋最后一集啦。其实咧，我哋都系最后一集嘅，我讲紧 RJHK 啫，系啊，我哋下个礼拜都仲有嘅，系咁，唔使惊，拜拜。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40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4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 《18:22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